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关于这个糖尿病啊，因为这个得了它以后，如特别是控制不好的人，或者你年纪大，你这个糖尿病啊，时间太长了，它会引起皮肤上的一些并发症，特别是感染，是应该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因为糖尿血糖和这个感染是一对儿这个互为恶性循环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常生活中啊，糖尿病病人特别要注意维护自己的免疫功能，特别是老年糖尿病啊，它并发感染以后啊，有这种特点。你一个呢，它是发病率高，大概有51%的老年人，显著的高于非糖尿病的老年组。非没有糖尿病的人家各种感染的率呢，仅仅只有26.3%。那你有糖尿病50%多，多一半了。特别是以肺部感染常见。其次就是泌尿系感染啦、还有皮肤的感染、胆道的感染等等，所以老年人要特别注意。而且呢，病情比较重，尤其是肺部、胆道的感染可以合并中毒性的休克。再有就是呢，病死率也高，大概在23%，这就非常高了，显著的高于不是没有糖尿病病人的感染率而去世的，只占14.42%。所以这个糖尿病病人这个感染以后的病死率，它是在糖尿病中是占首位的。再有就是症状啊，可以不明显，可以没有什么特异性。因为啊，这个老年人的糖尿病啊，它的并发症比较多，所以它出现不了典型的症状。而且呢，老年糖尿病伴有感染呢，除了真菌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菌呢。再有控制不好，老人本身也有很多其他的基础病，就非常容易啊威胁这个老人的生命。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它的感染呢，几乎可以到达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原来给大家介绍过啊，不管是呼吸系统还是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都非常容易感染。那今天给大家介绍，就是糖尿病跟我们口腔的疾病有着非常明显的关系。尤其是现在啊，这口腔科大夫也非常注意糖尿病的学习了。有时候呢，这个口腔里的这个症状出现是糖尿病的首发症。你比如糖尿病病人中啊，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口腔疾病，比如口腔黏膜病啊、龋齿啊，还有牙周病啊。其中有一部分目前或者是长期糖尿病控制不好的口腔啊，可能是如果他没有诊断糖尿病，他口腔中反反复复发现的一些问题，可以作为发现糖尿病的线索。而在一定程度上呢，他跟这个糖尿病啊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这个口腔黏膜病啊的症状包括口干呐、口唇黏膜的烧灼感呐、淤血呀、水肿啊，或者是疼痛干裂。糖尿病病人的口腔黏膜的抵抗力下降，细菌和真菌都容易生长，严重的呢可以引起球菌和酵母菌性的口腔炎，然后就造成了组织的坏死。多数人认为啊，如果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龋齿的发生机会就增多，而且龋齿的进展也非常快，牙齿呢就严重的破坏了。有的人呢认为这是由于唾液少的关系，这个冲刷作用减弱了，而唾液中含有糖量又比较高，糖尿病病人的牙周病的机会呢就升得非常多，经常有这个牙周充血啊、肿胀啊、牙龈增生啊，最后导致这个牙槽骨的破坏和牙齿的松动。所以不少的这个糖尿病的人，特别是年纪大的，都有牙齿脱落，那牙一脱了以后一坐腮啊，特别的老态龙钟。所以糖尿病的口腔病的处理的原则呢，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把糖尿病治好，然后注意口腔的这个干净，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结果。糖尿病病人呢，容易发生口腔疾病的原因跟糖尿病时的牙周组织中含糖量过高，引起牙菌斑基底的抵抗力减低，这样就促进了细菌的繁殖，就进一步形成了牙菌斑的这个附着。这时候牙周组织呢，就对局部的刺激的抵抗力就下降，导致炎症啊反应扩大和牙周组织的迅速破坏。糖尿病患者这个蛋白代谢障碍 就影响了抗体的形成。电解质紊乱以后呢，就容易形成这个酸血症，酸血症就引起了口腔颌部的这些炎症就更厉害了。反之呢，如果口腔颌部有炎症，又能够促进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升高，因而降低这个口腔内吞噬细胞的活性，并且呢它就是刺激了细菌和真菌的生长。当口腔黏膜的抵抗力下降，受到细菌感染，特别是霉菌感染的时候，就容易使糖尿病患者发生感染性的口炎，或是坏死性的隐口炎，并且有组织坏死和坏疽的倾向。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些结果。那口腔面部急性的化性化脓性炎症啊，对糖尿病又有非常大的影响了。因为口腔啊颌面部的急性化脓性感染啊，感染它属于口腔大范围的感染，它的严重啊反应一般也比较严重。糖尿病患者本人啊，如果并发了这样的炎症疾病，就更加剧了这个痛苦。这是由于啊糖尿病造成的机体的代谢障碍、衰弱以及防卫能力的下降引起的。反之，颌面部的急性的化脓性的感染，碳水化合物、其他代谢均都有这个加重的趋势，使得糖尿病不易控制，往往形成酮症酸中毒，甚至于糖尿性昏迷。所以总之呢，这个血糖水平越高，炎症过程发展的越严重，同样炎症越重，血糖水平也会越高，两者的这个影响啊，不管是在哪一个部位的炎症，像我们前头讲过的，都会是有这样的结果。因此对糖尿病啊，在我们这个口腔啊颌面部的急性炎症啊，一开始就应该特别注意。特别是我们这有的老年人啊，这个口腔中啊有些炎症啊，牙周炎呢，或者龋齿发炎了，或者肿了，不太注意，忍着到最后啊，都这股大脓包了，切开流脓都流出来了。这种情况呢感染比较重啊，就比较容易这个发生比较危重症出现，所以应该特别特别的注意。像糖尿病病人呢，基本上发生口腔疾病有哪些表现呢？一个就是牙龈、牙周，糖尿病病人常常出现牙龈充血，然后水肿糜烂、出血，然后疼痛，牙周部位的发生牙这个牙周脓肿，或者是牙周袋形成，并且有这个脓啊往外渗出。你想想这种情况下，这个嘴里老是有这个脓，臭臭的那个特别不好闻的味儿。而且呢，我们知道糖尿病病人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或者年纪太大了，非常不容易愈合。第二个呢，就是口腔黏膜病，刚才是说的有牙龈生病或牙周生病，再有就是口腔的黏膜有发生变化，比如口腔黏膜干燥啊，然后常常有口干呐、口渴啊，唇红可以有这个裂纹、燥裂，齿龈或者舌的黏膜糜烂以及小溃疡，有疼痛，还容易发生啊感染性的口炎或者口腔白色念球菌感染，就是真菌感染到我们口腔里了。再有就是糖尿病病人经常牙槽松动，随着年龄的增高，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那还有龋齿，糖尿病病人中啊普遍龋齿的发生率，就是我们说的虫牙，龋齿的发生率普遍存在，所以这个龋齿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去看，把它进行填补，很好的治疗，否则呢弄到牙根上呢，那就更难过了。再有就是一个额部有一些炎症，还这种炎症呢可以进而啊，可以发展的龋齿根尖炎以及齿龈炎和多靠牙齿的蔓延，就引起了发烧啊、疼痛啊、肿胀啊以及咽喉的疼痛，还有其他呢容易出现拔牙后愈后的时间延长，拔牙后疼痛及炎症的发生，感染以后容易形成败血症的几率也比不是糖尿病的病人啊要高得多。所以这个口腔上的一些疾病不单单是口腔的病，要治疗，及时的治疗，而且有糖尿病的病人更得加一个更字，要注意这个口腔啊清洁，和注意有了这个口腔的一些毛病以后，赶快去找专科医生进行这个治疗，进行这个维护。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菌类的物质，灵芝里呢含有 大量的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而且它是灵芝里头非常重要的主要的成分。那灵芝呢，就是因为有这种成分，还有有灵芝酸呢，也是它的主要成分，所以呢，它对我们人体呢非常有好处。再加上呢，它那个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的三萜，别的植物里啊也有三萜类的东西，对我们人体有好处。但是只要说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还有啊，这个嘌呤啊，嘌呤的还有就是腺苷和腺苷的衍生物，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维生素 B1、B2、B6，还有14种微量元素中的锗元素、锌元素、硒元素，这些元素呢都是可以因为用灵芝而得到很好的补充。那么这些物质呢，不断的在我们身体里起作用，还有这个灵芝碱、生物碱和生物总碱啊，多酶类的东西、甾醇类的东西，那就非常非常多了，10大类150多种。那这些动物这些物质在你用灵芝的过程中，可以有效的调节人体的内环境，就是使它稳定，然后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是双向的，高的让它下来，低的让它上去，再有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我们的微循环，这样让我们的身体呢处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一个达到呢对疾病的预防，对于疾病呢症状的减轻，以及在促进它抗御能力上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灵芝里的灵芝多糖啊、灵芝酸呐、锗元素、锌元素啊这些元素，那么就能够很好的双向调节免疫功能，它能够使中枢和外周免疫系统的吞噬细胞的数目增加，而且使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它的吞噬指数都明显的提高。这个呢主要是灵芝多糖它的有效成分，当然你像硒元素啊、锌元素啊、锗元素啊这些元素啊现在经常提到，那对免疫功能的增强都非常有作用。而且呢它能够加速我们人体的清扩能力，自己体内啊我们对一些毒素都有自我排除的能力，灵芝用了以后可以加速，而且还能够使我们身体啊免疫球蛋白的认达能力，那就是体液免疫，形成抗体。我们知道抗体是它应该是在我们那个感染的过程中，它虽然生得慢一点，但是它可以更有效的来这个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当然灵芝里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这个锗元素和灵芝酸它本身有抗过敏的作用，它可以抑制因为感染它可以抑制因为这个感染以后啊所引起的过敏反应，而使体内产生过多的组织胺和慢反应物质。那么灵芝多糖和锗元素就有这种作用，这种作用呢就使免疫症状它可以慢慢的减轻，甚至于经常用灵芝啊可以得到一定的消除。那这对于这个我们身体的健康啊，对于抗病能力的提高，保护健康是非常有利的。当然灵芝呢它的这个提取物中啊，还可以明显的增加这个对我们肝细胞的解毒功能，这就是灵芝酸的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呢它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还可以促进肝脏和骨髓核酸以及蛋白的合成，这种合成呢就促进了我们身体抗病的能力和维护了和修复我们已经受损伤的细胞。那像这些呢对于我们的健康啊都起到非常非常好的影响。当然像灵芝多糖啊本身还有一个消除自由基的作用，那这种消除自由基的作用啊增加超氧化歧化酶的作用和谷胱甘肽酶的作用，清除身体的自由基，就能够保护细胞，也能够这个延年益寿。所以经常用灵芝的人呢，他身体呢不断的调整的过程中，就对外的抗病能力、抗逆的能力就增加，而且呢可以抗疲劳啊，可以睡眠好啊，可以这个抗缺氧的能力增加。像这些呢对维护我们的健康啊都是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